虽然最近的雨雪天气给北京等等城市带来了赏心悦目的蓝天，但是进入新年之后的重污染天气依然让人印象深刻。环保部门发布了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显示今年的一月份，全国的338个地级以及以上的城市平均的优良天气比例为60%，同比下降了6.7个百分点。PM2.5 的浓度为78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上升了14.7%。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入了建设的黄金阶段。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在逐步的浮出水面，同城的效应愈加显现出来。以北京为中心，50到70公里的半径范围内，1个小时交通圈将会在4年内建成。7条国家高速放射线同时在建，未来4年每年都会有新路开通。到2020年，京津冀1亿多人口将会逐步迈进1小时交通圈。公交驾驶员驾车是否文明将会接受社会的督查。从市公交集团了解到，到6月底，本市将会开展文明驾驶专项整治活动，一些公交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将会接受社会的监督，并在媒体上曝光。据了解，4.5万名的北京公交集团的公交驾驶员将会签订一份缓解拥堵文明驾驶的承诺，明确每天出车前要认真地做好车辆的检查，不带病车上路，杜绝因为车辆故障造成的交通拥堵。

好爱我，

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Don't go, don't go.

多长，时空苍苍，人海茫茫，你的眼光，我的方向，谁和我一样，最虔诚的眺望，最后信仰。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有一种朋友，他不够帅，不够酷，身材有点胖，头发有点卷，老是乱糟糟一团堆在头上。他插科打诨，从来不正经说话，可是安静下来的那一秒，你会突然发现他心里什么都懂，他只是不说。 咖啡 KTV 里总有他，所有热门歌曲他都会唱，别人唱的时候他跟着哼哼，常常情不自禁的就拿过麦克，喧宾夺主了。到了他的曲目，总是一边唱一边扭得很猥琐，也很可爱。某一秒钟他沉浸进去了，歌声中闪现着沧桑和深邃，触碰到你的灵魂，你会发现专注的男人让人迷恋。 站着统计， 可是下一秒他又做了个鬼脸，挤眉弄眼，继续搞怪，乱改词，瞎变调，把高音唱破。其实你知道他的实力，只是他不想活得那么正式，在朋友面前玩专业玩深沉，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这一辈子你总会有一个或者两三个朋友叫做陈奕迅，当爱情过期作废的这个世纪，他的声音陪你终老。香港乐坛的黄金一代过去了，那些叫做天王天后、歌神教父的传奇巨星都上了封神榜，靠翻唱他们出身的陈奕迅坐实了 K 歌之王这个混名。当他走到了不逊色于前辈的高度，这个山寨的荣耀反而彰显了一种平民王者的低调。 靠着、晚餐还是一个人， 有些歌者声线非常独特，或者高音空灵，真假声转换完美，技巧非常炫，听到花哨处会有奇经四座的效果，喝彩声四起，掌声雷动，而歌手会更加卖力的飙高音、颤声、转音、变调来取悦观众。然而陈奕迅总是端端正正、老老实实唱歌的样子，一旦开腔，听者会沉入安静，直到一曲终了，泪流满面而不自知。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歌不要说话。 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 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言语不能表达

此刻唯一你相伴。